喜欢东方那边的景

出花儿开，迎出花儿开，年呀轻的个女儿们呀，采呀采起来呀，小呀哥哥，小呀哥哥呀，小呀哥哥呀，小呀哥哥呀，手挽上手儿来。 就像白莲花呀。 发 时候，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